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校董会通过现任校长段崇智获续聘，任期三年，2024年1月1日起生效。校董会在昨日的会议通过有关决定，主席梁乃鹏相信在段崇智领导之下，中大将会致力推展高瞻远瞩的五年策略计划，带领大学再创高峰。梁乃鹏又代表大学感谢段崇智多年来的领导和服务。段崇智对获校董会信任表示感谢，并期待继续与大学成员携手巩固中大在教学、研究和创新方面的优势，贡献香港、国家以及全球社会。内地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40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其中上海占超过13500宗，上海本土亦都再多48宗死亡个案，年纪最大是99岁，全部患有基础疾病，直接死因都是由基础疾病导致。上海的本土个案包括1606宗确诊和11956宗无症状感染，其中1253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余感染都是在隔离管控或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之中发现。至于北京就新增34宗本土个案，其中3宗是无症状感染。美军导弹驱逐舰桑普森号驶经台湾海峡，中方表示坚决反对。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说，桑普森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且公开炒作。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发言人批评美国频频实施这类挑衅行径，向台独勢力發出錯誤信號，蓄意破壞台海和平穩定，表明戰區部隊隨時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桑普森號昨日通過台灣海峽，美國海軍表示是符合國際法在國際水域的例行航行，展現美國對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没有出现病征，将会自我隔离，期间在副总统官邸工作，直至检测呈阴性才会返回白宫。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总统拜登未被列为贺锦丽的密切接触者，最近一次病毒检测在星期一，结果呈阴性。普萨基承认拜登有感染的可能，但是若果拜登受感染，将会能够继续履行总统职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雾，日间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个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65点，跌165点，总成交金额43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9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30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31蚊，跌4.8；美团148.7，升3.4；盈富基金19.95，跌1.9；招商银行44.25，跌4.5；南方恒生科技3.84。啱啱转咗系报3.842，系升0.6。恒生中国企业67.9，跌4毫；中国平安48.65，跌7毫；阿里巴巴83.15，跌1.75；京东集团215.4，升3.2；汇丰控股47.65，跌1.85。

纳斯卡线咧系需要远距离观看先至睇到全貌嘅一个风景嚟嘅，而 Wyman 就将佢写成暗恋嘅比喻，偷偷留低嘅好多感情痕迹，直至一日走远或者对方先至会发现。作曲有 DJ 嘅 Howin， 填词黄伟文，编曲周石汉、黄兆明，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J 级王浩仪《纳斯卡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前，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为各位考生加油，我是梁继昌。 早晨早晨，我是瑞瑞。 早晨早晨，我是考试强。 嗯，考试考得好不好啊？考试 好强， 其实有参与有努力有尽力非常好啦，已经吓成绩呢有时呢都好难讲完全即係肯定到嘅。 冇 错，系咪先，即係冇咁太大压力吓。今日好开心啊，即係我哋风骚快人呢贡献咗半小时俾考生们呢，即係头先嗰个叫聆听测试啦。 冇错。 咁希望各位考生呢係考得好好地。 听我好叻喎，你识晒喎系咪， 全部贴中晒。 唔系佢识晒同佢答得到呢系一样嘢。 所以我咪就 系即系有时佢讲嘅嘢，我哋知佢讲乜，但系成句嘢系咩咧，我又唔明 白。冇错啦，系啊，我知佢讲乜嘢嘅， 真系， 但系个意思唔明啊嘛，即系意思就系咁 样咯。冇错 啦 ，OK， 恭喜你啊， 多谢。 每天听住我哋节目嘅朋友们咧，我哋正式由而家开始我哋节目吓， 欢迎大家。 今日嘅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有 我哋会有我哋嘅医生时间， 包括有小朋友电台同声同听， 同埋仲有我哋嘅片段人家， 冇错， 好多人话呢个故事好犀利， 两位演得好啊嘛，仲有阿妹啊， 系啊， 其实真系要赞一赞嘅。 阿妹 咁样做完嘅时候，我都系咁样不停咁同阿卡文讲话，你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啊！我作为呢位家姐嘅话，都非常之荣幸啊！ 所以今日，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片段人家系十二点半后啊。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68%吓。好啦，考试嘅气氛，考试嘅压力，而家舒缓咗，我哋继续翻通 show 快活人。 冇错，由而家开始，直至到下昼嘅一点钟嘅话，我哋同大家点止三分钟放纵啦， 直情系全人类一齐放纵。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而家天气炎热嘅，吹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 未来数天差不多天气下个礼拜日和星期一风势会转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听紧 Radio Tour 香港电台第二台空中快讯。 Get your heart, follow me. Let's get together. Two, three, break! 三分钟放纵，来自草蜢一首旧歌吓，带嚟一个超脱测星期三。Joyce Wong 话咧，佢话今日咧我仔啊都有份考啊，希望顺顺利利啦，冇错，希望所有考生顺顺利利吓，继续翻我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啦。喂，今日咧讨论区咧，我见到有一个文章，其实日本嘅吓一啲文章啦，讲及咧类似我哋呢啲咁样嘅快活人啊吓。 系点啊？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啊。 系啊，我哋有两个， 风骚 加埋有十尺。 系啦，即系咧，我其实睇完咧，我冇开心到嘅。 点解啊？ 点解啊？ 我覺得佢所講嘅，嗱，你唔覺得咩？有時候啲讚咧，其實唔係讚嚟嘅， 哦， 係 啊，暗踩。其實 喂，阿馬小強， 我慣啦呢啲嘢。 今日你件衫好靚喎，嚇，將你提高咗，即係你 得分。 係， 尋日都已經有人講啦，拍住我膊頭講， 係咪先？有啲讚咧，睇嚟你唔會開心咗嘅。 我知啊，都慣曬啦。 嗱，文章就係話咧，嗱日。本即系啲女仔觉得男友嘅身高，如果唔 系 好高嘅，即系甚至同你平头嘅吓，咁有咩好处咧？咁样吓， 有咩好处啊？ 哦，你估啊？接吻？你估啊？ 接吻？ 点会啊？即系我即系意思嘅就系话，我系个女仔啦，我个男朋友矮过我。 唔系，佢而家系平排， 矮或者矮过我啦。即系总之唔 系 高， 总之唔系高， 矮或者矮过 我。 咁 我 谂 唔够高大，系咪有啲咩有啲咩坏处啫？第一坏处噶。 所以睇完你唔觉得林系你啦，对唔住，因为你高嘛，系咪？我 边高啊？我 未 得 得吓，听完 hurt 嘅你， 少少啊，反而仲要少少添。 真系 佢话咧，因为咧佢自己知自己事，佢唔敢对你太多要求。 哦， 即系话 咁你问心，你会唔会咁啊？ 我觉得唔会， 我唔会， 系嘛？你唔会啊嘛？咁咪系咯。咁即系呢一篇嘢，其实根本就冇价值啦，啱唔啱啊？ 首先我自己咁睇啦吓，即系点样睇矮人？因为我自己过来人身份啦。 我都系啊。 我咧，唔同啊，你系女仔啊嘛，男仔成日有个 都唔系噶， 有一种传统观念，拍拖男仔点都要稍稍高过女仔嘅。你有冇呢个谂法？ 因为你觉得个气势争啲，啱唔啱啊？你压唔住场啊？ 冇错。 平头都有少自卑嘅。 冇錯， 平頭都有少 自卑，因為女仔只要稍微著有爭嘅，係你已經覺得好， 吹高少少個頭， 佢咁樣望住你啊嘛，你明唔明？點解今日我哋食咩？ 係啊，你覺得啱唔啱？ 有冇有女仔搭住個膊頭？ 你諗下咁就講日本菜，好似唔係幾好。 咁咧，佢就話咧，因為你矮，所以咧你就覺得個女仔咧。即係如果同你拍拖咧，你已經執到噶啦，所以就唔會有太大嘅壓力。 咁又唔使咁嘅， 唔好用執到， 唔 係 呢個 兩情相悦 講嘅真係嚇。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嗱，我嗰時係點睇咧，我就會輕輕會選擇，如果能夠選擇啦，人哋都會揀我嘅，細粒啲嘅。 你有冇試過？有冇揀過一啲嘅就係高大過你嘅女朋友啊？ 平頭嘅人。 系咯，即系你冇试过咯。 系 咯， 嗱，我有两次嘅平头嘅有啦。咁平头嗰次都好啲嘅，因为佢着平底鞋，咁感觉上咧， 就摆到明就你 噶啦，唔系太大压力，唔系太大压力。但系咧，试过有一次咧，个朋友喂，我约咗个女仔，我叫带多个出嚟，我哋出去食下嘢啊，咁样样。佢带出嚟嗰个女仔咧系高噶，咁我嗰日就好唔舒服啦，好想快啲完咗嗰个约会啦。 系 你谂下，即系有时甚至咧企得好近嘅时候，会轻轻摁高少少，摁高少少，即系唔好，即系个势唔好咁弱。 系你企上行人路嗰度嘛，你叫佢企喺马路嗰度咪得咯。 系啊，冇 揸咁远。 系啊，即系好似 Tom Cruise 拍你咁啊嘛，你知唔知点拍噶？ 起码争五 寸。唔系，佢系直头嘅就系，譬如可能佢同一个高过佢，唔系点啫？你一路行路噶嘛，你要。掘一条坑啊！ 唔系啊， 真噶， 掘 一条坑。Tom Cruise 啊，讲紧 系啊 ，Tom Cruise 拍戏啊， 咁样佢就要掘一条坑去俾个女仔行，佢、 嗯、 自己就行平路，咁、 嗯、 样咁啊会永远嘅就一路拍嘅时候嘅话咧，佢都系高过佢咯。 咁但系工程好大工程啊！但系咧，我嗰日先睇咗另外一个电影嘅幕后花絮咧、 嗯、 ，Iron Man 你知边个啦？Iron Man 嗰个女秘书咧、 啊， 我而家睇唔记得嗰个女演员个名啦，同佢有拍拖嘅，收尾讲佢。原来佢成场戏咧，即系总之有佢哋两个一齐咧，个、 嗯、 女仔赤脚嘅，因为唔影脚噶嘛，唔影脚。但系个男主角咧，那个 Iron Man 咧就着佢三寸高嘅鞋，咁样去 balance， 系、 嗯、 啊， 系咁噶啦， 一定要咁噶啦， 好睇啲啊嘛。 系啊，但系有咁讲法，嗱，其实个文章里面有啲说话咧，我都觉得都讲得几啱嘅。佢话普遍咧，一般比较矮嘅，生得比较矮嘅男士咧，佢、嗯、哋通常都比较温柔嘅，同、埋比较细心嘅。我唔知啊，我就系、是、其实我系想 因为冇科学根据噶。 唔知啊，我等佢理你。 點解矮就會温柔啲？我唔知啊。 知啊， 我嘅温柔唔係因為我矮啊嘛。我本身 係 温柔。 我只係有聽過 我就冇温柔嘅一面。 我只係有聽過 你有頭油嗰面， 或者你好油係啊、其實有聽過嘅就話矮仔多計。 係啊，呢句説話聽過。 咁我就覺得係嘅、嗯，因為其實好可能就因為有某啲嘅地方你唔優勝，所以有另外一啲地方嘅話咧係會將會補翻俾你嘅。 老天爺嘅安排。係 啦，佢比較靈活啲嘅，好、可能因為咁樣嘅話，可能你都會。觉得就话同一啲矮身材比较矮小嘅男士喺埋一齐嘅话，佢会精灵啲。 咁啊系， 男仔高大嗰啲咧，有时你会发觉嘅就系佢啊真系比较呆嘅，因为我试过， 呆有木鸡啊嘛。 我亦都有两种，譬如我试过嘅就系同我差唔多高嘅一位男士拍拖，喺、英国嘅时候咧，佢系一位犹太人嚟嘅，咁、佢就真系好聪明嘅。好聰明同埋好精靈，但係就如果係比較會高大啲或者係靚仔少少嗰啲嘅話咧，佢因為佢樣佢已經可以恃領行空啦， 有優勢。 所以咧，其實有時你同一啲比較高大威猛同埋靚仔嘅人喺埋一齊嘅話咧，你係會好冇安全感嘅。係 嘛？呢一個咧， 真心 嘅。同呢篇文章有少少不謀而合啦，因為咧佢同矮嘅男仔一齊咧，啲目光啊多數喺自己度、但係如果同一個高大靚仔咧，通常啲人望咗個男仔先。 係啊， 反為你咧就。 你 透明 咁嘅， 你 变成 透明， 好似老鼠双做你朋友嘅， 透明咁啦。 系啊，我真系俾人咁讲啊嘛。 咁啊，同埋咧就系会专一啲，我又唔知啊。呢啲冇科学根据。佢话如果生得高嘅男仔咧，可能因为都生得高啦，多女仔埋去，即系容易 黐埋去， 黐埋啦。 我感受到啊， 系哥唔哥，系哥。 你感受到咩啊，老伯？ 话题终结者 阿王伯，你感受到乜嘢？ 你系你讲， 可唔可以？我愿闻其详。你感受到咩？ 我哋俾五分钟嚟。 我感受到 咩？好多女仔黐埋你度。 系啊，真系啊， 黐埋做咩？ 黐埋 我点知啫？你问佢咯。吓 、 除咗偷钱， 你真系认为觉得佢哋黐埋你嘅话，系因为 你 高大？你 有冇听过罗文嗰只歌啊？中意你，因为你死得快啊！你记唔记得嗰只歌啊？ 我知道 啊，系得。我若是呢一度嘅话，又咁嘅，都听下你哋都作为即系比较身高啲嘅男士嘅话，你又觉得咧？你有冇长处啊？ 冇， 有冇好处啊？ 唔系， 即系生得高啲。 我今日另外仲有一篇文章，佢话生得高真系一个优势嚟噶，对于爱情方面真 系 有优势。 系 啦，我又唔觉得喎。 唔系，尤其是男士，你梗系唔觉得啦。 你应该检讨下啦。如果你浪费咗个 six foot 啊，你系咪先？我哋 five foot 人冇得讲啦，你 six foot 人你都浪费。 唔系，因为你个样拖垮晒条 curve 啊嘛。条姜突然间冻色， 佢条姜系边 嘅？佢条姜喺地底 我嗰条唔系姜， 佢嗰条嘅底线。 嗱，我话你听， 地底嘅底线。 你可以任何说话话我都冇问题，但系你话我嗰条系姜就唔得，因为姜系弯曲嘅。 咁你嗰条系咩？你条咩？ 直线。 O、okay、 K。人哋原先系姜， 你嗰条叫， 但系因为你变咗 V， 本来好有，本来好高分，本来好高分，一睇埋个样。听佢几下咳声， 哎呀， 跌破底线， 哎呀，惨啊！ 跌破底线，又咁长，口罩永远都遮唔晒， 哎呀， 真系啊，咪啲米又跌晒落地系嘛？ 真 系 好， 米你都记住， 开嗰罐牛肉嘅锁匙又跌落嚟啦， 厕所。喂，大家如果唔知道我哋讲乜咧，就前几日嘅。 要听紧我哋个 archive 啦。 其实咧，嗰次点解会跌落洗手间咧，就是、因为去长洲嗰啲度假屋。 你都唔會喺內面度， 嗰啲你真 係冇 去，你真係冇去過，嗰啲地方好細嘅咋，基本上咧個廚房隔離就係個洗手間嚟。 咁你可唔可以喺一個比較安全啲嘅地方 開 你半 夜？自己講嘅嘢啫， 我哋當時搞緊其他嘢。 算啦，你個出身根本就係唔合理㗎啦。 真 係 佢喺廁所搞緊其他嘢，即係一邊食牛肉，一邊食人肉。 哦，咁樣嘅，魚無飲血， 人體食。 好啦，喂，時間差唔多到呢一個十一點鐘，帶嚟網上情緣。 喂 ，Money， 你而家可唔可以嚟我度啊？ 哦，我即刻嚟。Money 系我个女朋友，或者应该话前度女朋友。我哋已经分咗手一年噶啦。虽然我仍然系咁爱佢，喺呢个世界上永远冇人可以代替佢嘅位置。佢离开我，因为有咗第三者。不过我从来冇嬲佢，因为如果有人能够俾我带俾佢更多快乐，我退出有乜所谓？虽然我知道我永远唔会揾到一个我更加爱嘅人，我爱佢，任何时候只要佢唔开心，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去安慰佢。喂， 我同 Albert 嗌交啊，好唔开心啊！佢一啲都唔了解我。 好，我而家即刻嚟啊！我向自己发誓，呢一生都会对佢好似以前一样咁好。只要佢需要我，无论佢仲爱唔爱我，我都愿意做佢脚下最唔起眼嘅一堆烂泥。对唔住 ，Money， 有你唔开心嘅时候，我唔可以再去你身边，为你抹干你的眼泪。 你最盛放的玫瑰流芳百世，怎可瞬间枯萎？我愿意留低舍身去垫底，任满天花瓣散落这污泥。我会为你躺下全身贴地，方使你企得起，化做了尘土，腐化中等你，甚至输出爱养分，全部直至死，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来守护你，我未你身上那。是我纵是这种烂泥，能滋润你耗尽每分，让你可仰望，不可对你捉望，眼泪也流干，让你可解渴，甚至输出我血液，无惧被刺死，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来守护你，我未你身上那。纵是这种难离，能滋润你耗尽每分，让你现一切。愿可下世再做这花下泥，来守护你，我愿意躺在最。这种难离，能亲近你，总被你踩在脚下，也矜贵。 许志安烂泥嘅剧场版本啊，咁样仲有九秒钟就到呢个十一点钟，翻嚟我哋就会有呢个小朋友嘅电台噶啦，一齐听听而家先咧十一点钟我哋嘅新闻报告。 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等嘅防控措施。 當局又指今日起至到今個星期六會採用核酸及抗原組合方式，分區開展篩查工作，調整封控、管控和防範三區範圍。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到訪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會面，強調俄方仍然希望透過談判結束與烏克蘭的衝突。普京說俄烏早前在伊斯坦布爾的會談取得突破，但是在烏方指責俄方要為布查鎮平民被殺害負責之後，談判已經脫軌，但仍然會繼續透過網上進行，希望有積極成果。普京又形容烏克蘭南部馬里烏波爾的情況複雜而悲慘，指責烏克蘭士兵在亞速鋼鐵廠以平民作為人盾，又說俄軍沒有阻止他們離開。古特雷斯說深切關注烏克蘭的人道情況，希望建立由俄烏和聯合國組成的小組協調建立人道走廊。古特雷斯的發言人說，普京原則上同意聯合國與紅十字會參與由亞速鋼鐵廠撤走平民的工作。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在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今朝沿岸有霧，橫瀾島的能見度維持在1000米以下。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霧，日間天氣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熱，下個星期日同星期一風勢頗大，驟雨增多，氣温稍低。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914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53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81点，系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4.6跌1.2，美团152.3升7蚊，盈富基金20.12跌2毫。盈富基金是报20.12跌2仙，招商银行44.4跌3毫，恒生中国企业68.6升3毫，阿里巴巴84.25跌6.5，中国平安49跌3.5，京东集团217.8升5.6，汇丰控股47.8跌1.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是9.868，瑞士法郎8.149，澳元5.617，加元6.132，新西兰元5.153，欧元8.345。每百日元对港元6.1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89。日经平均指数报26,198点，跌501点。港金报17,8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18美元，卖出1,89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交通就回复正常，但系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还是车多，车龙排到去隔田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方面，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企岭下老围一段比较挤塞，去西贡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企岭下新围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各位小朋友，了唔了解究竟一件垃圾从丢弃到堆填系要经过几多个过程呢？我哋又可以如何减少垃圾啊？ 老师早晨， 各位同学早晨。嗱，今日我哋嘅示艺堂咧就要大家自己谂下点样利用屋企剩低嘅物资或者咧废弃嘅物品带翻嚟做手工。好，有冇人有建议啊？ 老师，我哋今日嘅 智慧 堂系咪真系 废 物利用啊？ 嗯，冇错啦，我就想大家明白尽量点样废物利用佢嘅背后嘅意义。呢、這个意义咧就系同学学识环保，唔好制造太多生活嘅垃圾。好，今日大家带咗啲咩翻嚟？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同埋分享一下咧 ？Michael 老师，我想讲啲咩？ 可以啊，阿永琪你讲先啦。 我带咗幼儿园嘅厕纸筒、纸巾盒同埋 A4 废纸。 哦，你带翻嚟嘅咧主要系纸类嘅废物噃，都几好啊。不如其他同学估下，永琪同学会利用呢啲废纸做啲乜嘢嚟做呢个新嘅物品啦，好唔好啊？ 我估先。 嗯， 我估永琪同学会利用废纸品做一部玩具货车。 错啦，我系为咗一只长颈鹿，厕纸筒会系条颈。 嗯。 哈哈哈，做出嚟一定好可爱，不过会唔会有颜色噶？梗系有啦，我会用啲已经用到太短嘅木颜色笔，加翻个圆长笔套上去，就可以用翻呢啲颜色笔有颜色啦。 啊，你呢个做法都几好噃，真系可以话物尽其用啦。 志龙同学，你带咁多花卡，谂住整咩啊？ 系啊，我就系用我妈妈煮饭用剩嘅花生油胶樽做只模型船仔。吃完雪条剩翻嘅雪条棍就系撑船嘅桨。 哇，喺日龙同学，你呢个想法好有创意噃。系咧，子希啊，你又用啲咩物料做你嘅作品啊？ 我用咗个圆形嘅饼罐做一个猪仔钱鞍。 我得意啊，不过喺边度入钱啊？ 哎呀，我唔记得再开个窿入钱啦，点算啊 ，Michael 老师？ 咁唔记得咪再整翻个窿仔咯，冇紧要嘅。其实我叫同学想想怎样利用屋企嘅废物做劳作，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大家学习所有物品尽量循环再用，减少制造垃圾，注重环保。 老师，我们怎样可以减少垃圾啊？ 我知道，我公公下个礼拜生日，妈咪说不用用花纸包礼物，公公收到知道我们这么环保还会更开心。 哎呀，啲花纸包完又拆，然后就俾我哋掉入垃圾桶，跟住就由清洁人员送去堆填区，结果又变到更加多嘅垃圾。 系喎 ，Michael 老师，啲垃圾被送到堆填区之后会点处理噶？ 我知道有啲会燃烧，有啲会送去堆填区堆填土地。 燃烧咁咪产生好多废气，污染环境噶、哦。 老师，咁我哋 应该 点做啊？ 嗯，我谂最基本嘅办法就系由我哋每一个人做起，减少制造垃圾咯。 即系源头减废。 嗯，冇错啦，尽可能咧改用可以多次循环再用嘅环保物品。如果你出去买嘢、买饮品啊、食物咧，都带自己嘅食物盒同埋啲杯，唔用嗰啲即弃嘅餐具，用环保嘅饮桶代替塑胶饮桶。大家明白未啊？ 我哋明白啦，老师。 老师啊，我想问， 有咩即管问啦。 我有只物穿咗个窿，不过妈咪帮我补翻再继续着，咁我都应该算环保小先锋啦。 其实我只袜都有个窿噶， 咁又系冇窿点着咧？ 有时候觉得都市嘅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 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宁静草青葱，遥遥几点山峰，路上有个牧童行过，蓑衣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沙，像外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实双手空空，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是我到此刚一天， 我喜欢耕种。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和道轻轻摆，遥遥看似浪淘动。敬目远远望丛林村，高山低处亦有山，高山高处亦有山，雨中悠悠更迷蒙。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动，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 丰收大世界，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好啦，同啲同学仔倾下关于垃圾的一生呢个题目先。今日咧，我哋嘅同学仔咧有郭子希啦、陈咏琪啦，同埋陈日龙啦，几位同学仔嘅。Hello， 大家好。 Hello。 嗯，冇错啦吓。嗱、啊，其实咧，我相信咧，大家咧就都唔想制造一啲嘅垃圾嚟到污染地球。不过咧，喺我哋生活之中咧，又免不了吓、啊，当我哋做好多嘅事情嘅时候咧，系制造咗垃圾噶。不如考下大家，例如日常生活之中，大家谂翻啦，喺咩情况或者做啲乜嘢咧？是会做咗啲垃圾出嚟嘅咧，不如阿子希讲先啦，好嘛？ 通常有啲厨余会做咗出嚟嘅。 嗯，例如咧？ 例如鱼骨啊、鸡骨啊之类嘅嘢。 冇错啦，即系嗰啲我哋唔会食嘅嘢啦，嗬。其实除咗厨余之外，仲有好多嘅噃。永琪，你谂唔谂到啊？ 例如你感冒嘅时候，会用好多纸巾去抹嗰啲鼻涕啊嗰啲咯。 嗯，其实除咗感冒咧，我相信正常我哋一般家庭咧，使用纸巾都需要嘅，无论系洗手间嘅，或者喺摆喺台上边咧，譬如话抹汗啦、啊、手污糟抹下手都要嘅。咁所以的确系嘅。啊，仲有噃，大家唔好忘记纸巾系摆喺边噶。嗯，纸巾摆喺边噶？有龙答啦。 系。摆喺纸巾盒入边， 冇错啦。嗱，如果洗手间咧就嗰啲纸筒啦吓，如果系嗰啲盒装嗰啲咧，就有一个盒。当你用完之后，呢个盒又变咗垃圾噶咯。咁所以咧喺日常生活之中，呢啲都系会制造垃圾。除此之外咧，日龙有冇谂到啲乜嘢？我哋日常生活会制造垃圾嘅机会？ 平时去买嘢食会拎胶袋，同埋抌垃圾嘅时候要用胶袋袋住，之后就会储到一定嘅嘢，就会去掉咗佢。 系啦，胶袋真系咧，地球一个好头痛嘅问题，亦都系我哋好难避免吓，直至而家为止啦吓，比较难避免嘅一个会影响环境嘅东西啦。另外一样嘢，我又想问三个同学仔啦，你哋多唔多叫外卖噶？多唔多噶？ 唔多， 唔多嘅。 嗯， 疫情期间咧，尤其是有一段时间大家冇堂食啦吓，咁、啊、会点咧？就会买外卖或者叫外卖送翻嚟。咁喺呢个过程中又会制造啲乜嘢垃圾？有冇谂起咧？边个谂到？ 胶袋， 唔净止胶袋噶噃， 跟住嗰啲野人杯同埋嗰个饭盒。 冇错啦，就系、是、嗰个饭盒啦。冇错啦吓，饭盒啦。餐具啦，仲有嗰啲木筷子啦，吓，种种呢啲东西咧，都系会制造好多垃圾。吓，你谂下，如果一个家庭，如果当佢每一餐，嗰啲饭咧系有三四个饭盒，仲有成七八个嗰啲咩交叉啊筷子咧，咁你一个月你谂下嗰度几多垃圾？系啦，同学仔，咁你可唔可以讲出咧一个垃圾咧由我哋掉咗啦，一路会去边度咧？你哋知唔知噶？佢嘅过程，嗯，系啦，佢又会去堆填区，但系堆填区佢会点咧？就摆咗入去之后，你觉得佢咪已经唔见咗啦？系咪已经解决咗啦？ 唔 系， 咁你觉得唔系嘅？点解唔系咧？可唔可以？你知唔知点解嗰个垃圾明明抌咗落去个堆填区噶咯噃，睇唔到噶咯噃？点解仲系一个问题咧？边个识噶？ 因为啲垃圾过多，太过多，跟住堆填区佢一次过冇得咁，唔可以燃烧太多，就变咗做过多嘅垃圾喺堆填区度，冇得去燃烧。 嗯，其实除咗咁之外咧，好多嘅譬如胶嘅叉啊，或者胶袋嗰啲东西咧。 佢系自己唔会消失噶噃，我哋只系睇唔到佢啫。但系咧，地球咧系一样要即系将佢咧收喺自己嗰个泥土里边，好耐好耐好耐，即系嗰样嘢其实未解决嘅。好啦，咁于是咧，我哋话哇，喺啲垃圾咁影响我哋嘅生活，咁影响呢个地球，我哋可以点样减少制造垃圾咧？边个想讲下？有啲咩嘅提议减少制造垃圾？不如阿泳琪讲下。 可以将毛巾代替纸巾去抹汗抹嘴，或者去擤鼻涕，跟住洗翻嘅继续 冇错啦。其实咧 ，Michael 嗰细个嘅时候咧系好少用纸巾嘅，可能亦都因为嗰阵时咧唔系好兴啊，咁所以咧爸爸妈妈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咧都教我哋嗱，翻学带条手巾仔啊，咁所以我哋咧男仔女仔都系咧一定有条手巾仔喺身嘅。咁但系而家咧就。我相信都比較少啦，大家用咗紙巾，但係你講得啱嘅，即係如果我哋要呢個地球咧，唔好要食咁多垃圾咧，我哋就減少用呢啲紙巾，用翻啲手巾。好，仲有冇其他嘅建議啊？阿子希同埋日龍有冇諗法？ 外賣嘅時候早餐具。 早餐具， 早餐具自备餐盒， 冇错啦。餐具啦，饮桶啦，甚至胶袋。嗱，去街市买嘢咧，可能小朋友冇嗰个经验啦。去街市买嘢咧，好多时候我见到啲太太咧就去买鱼啊，或者买啲湿立立嗰啲咧，都好多胶袋噶吓。一个胶袋装条鱼，再搵个胶袋再喺出边，因为惊佢流水啊嘛。咁其实呢啲情况都可以我哋自己带啲袋去，咁咧叫环保袋吓，就唔使嘥咁多胶袋啦。日龙咧，日龙有冇咩谂法？点样可以减少冇咁多垃圾， 可以少啲喺出面食，多啲留喺屋企自己煮 好好喎、啊，呢、這个建议冇错啦。咁咪少啲外卖盒咯，系咪啊？咁其实咧，你觉得有啲咩垃圾系真系好难避免噶？有冇谂到啊？有啲咩垃圾系真系好难避免嘅，即系点都会用噶啦。例如 厨余 嗬，冇错啦。仲有咧，仲纸巾算唔算啊？ 唔算 吓，唔算啊！纸巾你一定要去厕所噶噃，你一定要抹汗噶噃。你一定会即系个嘴食完污糟。是吗咁咯，我觉得纸巾都可能是其中一种嘅。不过我就觉得呢可以减少啲啦。譬如话有啲人佢食完饭抹嘴呢掹四五张。咁可唔可以用一张都干唔干净呢，咁样可以减轻嗰个量啊。咁就可以冇咁制造咁多垃圾啦。又或者你哋有冇咩其他建议呢，有啲咩垃圾系比较难避免㗎，仲有冇諗到 装嘢饮嘅纸包饮品。 装嘢饮哦，冇错冇错，纸包饮品嗰个盒系咪？嗰啲都系嘅。反为咧，有时我哋可以买一啲樽装，咁樽装咧就可以回收啦。或者可以我哋叫再循环再用咧咁样。咁我哋有冇啲咩办法可以增长好多东西嘅寿命咧？除咗头先你所讲啲胶袋咧，用完再用之外，仲有冇其他建议啊？ 用环保袋。 环保袋冇错啦，仲有冇啊？嗱，我覺得紙呢樣嘢咧，譬如平時寫嘢咧，有兩面嘅，寫完一面再寫另外一面，係咪啊？好啦，兩面都寫花咗之後，仲有咩方法？嗰張紙仲有咩用？ 回收佢，將佢變翻做嗰啲比較啡啲嘅啡色嗰啲紙咯。 冇錯，再做係咪？又或者咧，如果兩邊都污糟咗啦，我哋可以嚟晾住喺台，我嚟食嘢嚇，又或者係將呢張紙咧。再想想其他用途，譬如舉個例，是不是可以不知道，可以剛才好像這個堂仔說再 recycle 做另外一些紙呢，這樣總有辦法的，總有辦法的。好啦，那大家記住了，為了個地球著想，我們千祈不要肆意地製造太多的垃圾，因為這些垃圾呢是需要很多時間很多人力物力呢才可以將它解決，甚至有些是解決不到的。愛護的地球呢，我們呢就千祈不要製造這麼多垃圾。好啦，唔该晒各位同学仔，咁我哋有机会再倾下其他问题，好冇？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丰收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梁继章，你。 好啦，播完呢一个同心唔同听啊吓，咁啊翻嚟咧，其实咧呢样嘢咧都关关地小朋友事、大人事嘅，就 系、是、 Doctor Johnny 会同我哋讲呢个敏感啊， 贴 敏治疗 啦。 我唔知咧，嗱敏感啊，唔知阿 Sarah 有冇呢个体验啦。但我曾经试过咧，有一段时间咧，忽然之间咧，嗱好得意啊，嗰啲叫风烂咧， 系 都系敏感嘅一种嚟嘅。咁咧就忽然之间咧，系朝朝早起身。即系我翻工前一定冲凉，冲完凉咧就开始嚟噶啦，咁咧就喺啲手脚啊就起咗粒红色嗰啲咧， 一笪笪 一笪笪， 好痕噶， 好痕 噶， 我系唔痕喎， 你嗰啲唔痕嘅， 唔痕， 嗯，但系就一笪笪嘅， 好痕啊，好痕啊， 咁你有冇睇医生啊？心美都冇， 我有试过俾一个朋友，佢话呢啲古方嚟嘅，佢叫我搽啲火水去身度。我真系咁嘈， 佢个朋友好憎佢，佢个朋友好憎佢， 你又似你， 佢个朋友好憎佢， 我唔憎佢。 一阵你问下 Doctor Johnny 啊， 傻仔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上月楼价连跌三个月，并创十五个月新低。至于今年首季整体楼价累跌近3.2%。差向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三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81.3，按月跌0.7%，但跌幅较二月大约2%，显著减慢。上月樓價按年跌超過2%，期內中小型單位樓價連跌三個月，按月跌大約0.7%，大型單位樓價就連跌五個月，按月跌大約2%。另外，本港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連跌六個月，並創十個月新低。環境局調低上網電價收購價。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說，經過這三年上網電價的優惠，令到市場相當活躍，這些裝置的成本下降了3-4%，現時調低上網電價收購價格，由每度電3-5元調低至2.5-4元，價格仍然比一些國家優惠。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有關政策是要鼓勵有心和有空間的人士盡早投放資源，及早參與享用上網電價，因為有關技術成熟和穩定，亦都可以做到同心減碳的目標。而政府與兩電構思的時候亦都有很多創意，當時考慮在新界屋宇的使用機會較大，在屋宇外加一個檐棚作太阳能板系统，既便利拥有人士善用空间，亦都有助环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公布一项应对中国崛起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布林肯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话非常关注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已經派出高級代表團前往所羅門群島，並計劃在當地重開大使館，以便處理日常工作。他說代表團會見了所羅門群島總理索加雅雷，索加雅雷表明不會在島上建立中國軍事基地。美國政府二月公布印太戰略報告，表明投入更多外交和安全資源，應對中國試圖在區內建立勢力範圍的行為。中國外交部當時批評美國的印太戰略本身居心不良，是要建立封閉排他的小圈子，破壞地區和平穩定。南韓新增76000多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連續七日少於100,000宗，再多141名患者不治。現有重症病例546宗，較前一日減少67宗。韓聯社報導，防疫部門引用多間研究機構的分析結果，預測下個月的單日確診個案將會降至40,000宗以下。

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ha 叶巧林。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只要喺简单嘅生活里面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情，同埋有一两个懂得自己嘅人就已经好足够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咁喺呢度咧，亦都有啲嘢要提醒大家嘅。咁啊，讲紧嘅就话呢个社交距离措施咧，其实喺4月21号咧已经分阶段放宽啦，大家好开心啦， 系咪？ 不过咧，大家都要注意嘅咧，就系以下呢个宗教处所嘅一啲人数嘅限制同埋咧防疫嘅规定嘅。人数嘅上限咧就系处所容量嘅达一半，即系50% 啦吓。如果你使用呢一个嘅疫苗通行证同埋安心出行嘅，咁啊当然得啦。咁而且咧喺呢个嘅疫苗通行证之下咧，除咗有呢个医学豁免嘅证明，又或者咧就系属于於其他的豁免情况，12岁又或者以上的人士的话是需要符合这个疫苗接种要求才可以进入这个宗教处所的。如果你有针卡的话都可以储存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而且用这个智方便又或者是医健通显示，亦都可以就是携带这个纸本可以的这个记录，按要求的话出示，同埋就是扫描这个针卡的二维码的啦。 多谢多谢。好啦，这个时间我们又关注大家健康，我们多谢 Johnny 在这个电话里面。 Hello, 早 晨，多谢 Johnny。 今天讲脱敏治疗，是不 是？是啊。 多谢 Johnny。 我想问，其实风冷算不算是敏感？就是在你们的认知或者范畴里面， 风冷是算是敏感的。咁咧，我哋學術上咧就叫做尋麻疹啦。咁就其實都係因為接觸咗啲嘅致敏源，可以係環境，亦都可以係食物咧，咁就導致到出風冷啦。咁其實點為之風冷咧？就係即係好似皮膚入邊咧翻到一個洞咁樣，好似啲蚊爛咁樣，一粒粒咁樣。有時都幾犀利嘅， 好痕嘅，同埋一嚟咧成。即係成薄嘅，即係我哋叫做即係一大扎嘅，唔係一粒半啦。我最初咧起嘅時候咧，好似你話齋啦，我有一日咧夜晚我坐喺，點解咁痕？我以為即係架車有蚊啦。點解咦針咗咁多嘅？咦唔係，第二啲位置都開始出，咁先知係風爛。但係阿 Dr. Johnny 好奇怪，咁我嗰時都問過另外一位家庭醫生啦。佢話風爛之所以風爛，因為好似風咁嚟得快去得快，咁咧就係話。日日都有，但忽然间有一排咧又冇翻咯，咁样即系好奇怪，即系你都唔知点解原因啦，亦都唔知点解突然间又冇翻啦，咁样样系咪咁嘅？多谢。 有两种嘅风冷情况嘅，咁一种咧我哋叫做慢性风冷咧，其实就系身体咧个免疫系统咧，即系可能有啲敏感嘅反应，咁就会间唔中出，间唔中又唔出，咁你系搵唔到一啲嘅特别嘅致敏源嘅，咁呢个就唔系太常见嘅。咁另一个比较常见啲，反而咧就系啲接触性嘅，即系风冷或者风疹啦。咁嗰啲就譬如举个例啦。BB 啊，讲緊係7-8个月嗰啲初初加固啊，咁可能家长会俾啲新嘅食物小朋友食啊，譬如蛋白蛋黄等等呢，咁一食完呢发觉嘩个嘴仔呢红晒啦，甚至有一粒粒出啦，係明摆一部好明显呢係啲嘅对敏感嘅敏感反应呢，咁会出一个红一个红呢，呢啲都係可能係风冷嘅一啲嘅征兆嚟嘅。 咁如果讲緊话呢一种都系属于一种嘅即系敏感啦，如果去到呢个尋麻疹或者系所谓头先我哋讲嘅风冷嘅话，可唔可以使用脱敏治疗啊？ 得唔得？ 可以噶， 可以啊。不过咧，其实最紧要咧，我哋应该系去翻即系头一开波嘅基本治疗先。咁其实咧，讲紧任何病咧，我哋就唔会一针就针到去即系个终极嘅脱敏治疗嘅。通常首先医生会首先确诊佢系咩病先啦。头先讲嘅尋麻疹系其中一个出疹嘅病征，但系可以系其他，即系会唔会譬如佢有发烧、伤风咳？ 加埋出疹，會唔會其他嘅病毒引起出疹啊？咁即係唔係話出疹疹就係尋麻疹啦、 啊。 咁、或者如果譬如你俾蚊針咗，譬如去咗郊外之後咁嘅時候，咁可能根本上係俾蚊咬，又唔係尋麻疹，即係呢個確診係好緊要啦。 嗯，冇錯。 咁如果完咗之後咧，通常一般我哋會初咧就處方基本藥物嘅。咁抗敏感嘅藥物有兩種，一個咧係外服嘅、即係搽藥膏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口服嘅，咁即係可能係藥水或者係藥丸啦。咁呢啲都係視乎小朋友即係風爛啊、尋麻疹嘅唔同嚴重情況，可以係做咗一啲初步嘅治療先嘅。 知道。嗯、 其實講到疹症，即係疹呢樣嘢咧，玫瑰疹我見到 B B 細個嘅時候都有，呢類係咪都係屬於疹嘅一種啊？ 係啊。嘅疹咧係好籠統，即是話咧喺皮膚咧出現一啲嘅紅點咧、其實 都 係 叫 做疹啦。 咁啊，通常我哋醫學上咧要分咧啲疹究竟係痕定係唔痕啦、或者可能係個分布嘅地方係面啊、手腳啊，定係全身都有啦。同、埋有時咧就會摸一下佢係咪凸起定係平嘅啦。咁呢啲都係可以咧幫助醫生咧去診斷係唔同原因導致嘅疹嘅。 明白。嗱、多多 Johnny 今日翻翻去咧，我哋要講嘅就係呢個脫敏治療啦。連續三日其實我哋都有講過嘅，就譬如話係鼻敏感啦、濕疹啦、氣管敏感啦。頭先我聽到你咁樣講嘅，就係話我哋當然啦，要去確診咗之後嘅話咧，就用呢個藥物嘅治療。但你頭先有講過嘅，就係話一個終極嘅治療，終極嘅治療就係咪係呢個脫敏治療咧？譬如藥物嘅可話係治標，但係原來係治本嘅，就係脫敏治療。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啊？ 讲得冇错啊，果然有听书啊，咁咧就好常见啦。譬如近年嚟，因为脱敏治疗都系过去十年比较流行嘅一啲比较先进高端嘅治疗啦。其实个原理咧，我就通常会解释为咧，好似咧，当你个电脑咧开得太耐咧，开始有啲 bug 啊，或者啲混乱啊，或者啲唔顺畅嘅时候咧，我哋好似 reboot 佢啊，重新咧启动个程式，好似重新咧再将个身体嘅状态重设咁样。咁就其实讲返少少背景啦，其实嗰、那个脫敏治疗呢係口服嘅药物嚟嘅。一般呢我哋即係建议譬如小朋友四岁或以上啊，有啲比较中度或者严重嘅敏感症状，好似头先例如讲嘅皮肤湿疹好严重啦、或者可能係鼻敏感或者係气管敏感好严重呢、就我哋通常会做一啲敏感测试揾出个致敏源先。咁、香港呢个致敏源呢，大家知唔知最常见系边种？ 尘螨。 哇，答得好！ 因为你上次讲过噶，系啊， 你次次都讲系尘螨噶，走唔甩噶，佢一定系啱噶。 我哋都相信呢样真系，系啊。 果然系听书啊！咁咧就大约咧，我哋做身测试咧，起码有七至八成嘅小朋友咧，对于尘螨都系有唔同程度敏感。咁尘螨就好难处理啦，譬如你话吸尘啊，或者系即系避免啲长毛地毡，呢啲都系部分处理方式啦。咁、有时真系搞佢唔掂嘅时候咧，咁脱敏治疗就系一个新嘅希望啦。咁其实就不过咧脱敏治疗咧就有啲长嘅，佢、一般咧我哋建议小朋友咧系用三年嘅疗程嘅。 哇，三年都好耐。 但系咧，我想问。三年里面咧，佢系每个礼拜要嚟，定系一个月嚟一次，定系点啊？ 诶，好简单嘅啫，佢咧其实系攞啲药物翻屋企，咁啊每晚咧就系含水，好似咧嗰个药水咧系含脷底五分钟嘅。 口服药嚟嘅，系嘛？即系简单嘅，我就算你小朋友嘅话，即系都可以自己喺屋企度，家长都处理到嘅。 是啦，其实点解话四岁或以上呢，就是我哋做期望小朋友四岁或以上呢，口腔个控制会比较好啲啦、所以你可以唔系话一摆落个口即刻吞咗，可以叫小朋友话啊，可唔可以含住喺脷底度五分钟啊， 五分钟都几耐 嘅，好 耐 啊， 五分钟都几耐 即刻吞。 因为点解我五分钟都几耐，因为试过睇牙医呢，佢要你未睇之前含一啲嘅嗰啲叫朗水呢，含一分钟、我都觉得哇，一分钟已经 有啲反胃， 因为你又飙你又飙口水咧、 又想吞又想甩又想甩，即系五分钟真系对细路仔嚟讲，我谂真系要。 但你已经四岁或以上噶啦， 我四十岁或以上，我四十岁或以上， 你四十岁或以上咁应该冇问题。 我咪就系谂，第一谂下，有啲困难喎，如果唔系，但系慢同埋。 不過其實就有啲技巧嘅，咁譬如講緊嚟我哋診所做呢啲脫敏治療嘅小朋友咧，多數可能都六七歲啦，即係你四歲嗰時都可能有少少細嘅，不過你又唔好睇小小朋友喎、有啲都幾叻嘅喎，咁同埋就如果同佢玩成好似遊戲咁，因為呢啲咧脫敏治療咧就要好有恆心嘅，要每晚做嘅。 哇，每 做三年 喎，三年或以上。 咁含完五分鐘佢係甩定係吞啊？ 吞咗佢。 咁其实如果真係唔得咪吞咗佢囉，可唔可以咁呀？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哎呀唔得啦，两分半我顶唔住，我吞咗佢都 OK 嘅係咪？ 都可以嘅。咁我真係当然最理想，因为佢离体吸收啦。咁其实就基本上呢点解要即係每晚做呀、是做三年咁长呢，就是、因为佢係用一啲好低剂量嘅致敏原素呢，其实好似慢慢逐啲逐啲呢令到身体适应返呢隻致敏原嘅。其实佢 要 呢 啲。用呢个方法， 所以 要 又要份量又要少，系嘛？但系个时间就要长 啦。份量一定好少、因为你谂下，你明明对佢有敏感，你又俾翻嗰啲啊佢，咁唔可以多咯，否则佢又会引出呢啲敏感嘅反应嘛。所以一定要一开始咧，尤其是头五天咧，系用一个极低剂量嘅。 嗯， 系。 但我想问咧，阿 Dr. Johnny 呢个成功率咧系咪好高噶？即系你用三年之后，理论上一般 case 都 OK 咗噶啦会。 我哋呢一般我哋嘅數據佢呢，雖然話三年啦，咁其實去到半年打後呢，咁啲家長都反映返嚟呢，都係覺得話嘩都大大改善啦。舉個例，譬如佢濕疹呢勾到啲皮膚爛晒，或者可能成日都發炎呀出水呢，咁其實去到半年之後呢減低咗致敏原呢，咁其實個皮膚已經係優化咗好多。 嘩，但即係如果要真正達到功效就三年，但如果半年後都開始，你會感覺到有顯著嘅改善，係咪可以咁話？ 系啦，咁同埋我哋根据数据显示咧，如果完成咗即系好乖，显示咗三年嘅疗程咧，成功率咧可以达到大约九成嘅。 哇， 多得张年，但系呢一样嘢咧，即系如果去到后期啲，譬如话去到十零二十岁先开始去做呢样嘢，得唔得噶？定系一定要用幼童开始噶？ 完全可以啊！即係其實呢，點解話係四歲以上？只不過係因為我哋兒科呢睇小朋友呢，通常都係家長想即係早啲處理咗小朋友唔同嘅敏感問題啦。咁、不過呢、這個脫敏治療呢係任何年齡嘅人士都可以適用嘅。 哦，馬老師你唔使查火水啦，你含藥水啦。 係啊， 佢頭先話有人教佢查火水啊。 係啊，即係佢話出尋麻疹，跟住佢有個朋友就叫佢查火水。其實我就話 呢樣錯誤 嘅，不如查生抽好唔好？ 都有听过噶， 系啊， 生抽我未听过， 你冇听过咩？ 咩孖 疹？俾火辣亲，俾火辣亲 啊！系啊，佢就俾你个感觉可以去量啲啊 嘛。我唔记得啦，唔知生抽定豉油。 Johnny 医生 老方， 其实我都唔知嗰啲系咩嚟嘅，可能系咪汗斑咧？叫做即系有时，譬如话着件底衫咧，热咧，我就会出啲红色一笪笪。 佢讲以前，佢讲 唔系 热 痱， 热痱唔会突然间出嘅。譬如但 系 好似风烂咁，突然间起 啊 嘛。 系啊，嗰啲又咩嚟嘅咧？我又搞到咧。即系冇办法搞掂， 唔系我知，嗰啲叫蠢蠢啊，蠢人先讲笑。 医生，你觉得有嘅，你话系蠢蠢，我就信你。 唔会，马姑娘好聪明。 阿马姑娘，佢突然间咩热天啊？热天就着底衫先起啊？系咪咁意思？ 唔系出汗啦，黐黐立立咁就 会。 会 咩汗疹啊？ 会唔会汗斑啊？嗰系咪都系同一类啊？ 嗱，有兩種嘅，不過聽你咁講就唔止風爛啦，即係可以係一啲汗斑啦。有時汗斑原因呢，其實細路仔都多嘅，因為佢啲出汗即係新陳代謝比較快咧，咁佢啲汗嘅分泌比較多啊，但係又未必成日去沖涼抹身咧，咁就噏住啲皮膚咧，咁啊引入一啲嘅真菌感染啊。咁啊真菌感染就導致到有啲汗斑，咁呢個其一啦。其二咁可能馬姑娘嘅情況就係啲皮膚有敏感都唔出奇嘅，有時出汗出得多咧。有时刺激咗皮肤表面咧，都会一笪笪，不过又好快就会 系啊，好快又冇咗吓。咁、但有严重嘅，我都要买啲药膏查一下噶。 你而家仲有咩？你 有啊， 你而家仲有噶？ 有噶。 咁啊系，你都唔冲凉嘅，系咪啊？ 一个月，你哋唔系一个月冲一次凉嘅咩？ 我都唔系， 我一年冲一次，所以我冇 出世冲完到而家冇冲， 系啦， 都冇事、啊。但系 系啦， 得唔该晒。 好啦，其实头先咧讲翻我哋嘅脱敏治疗啦，都想问一问啊 ，Dr. Johnny 啦，如果听你咁样讲嘅话，系一个咁长时间嘅一个治疗咧，讲紧系三至到四年啦，都系咁，想问一问啦，价钱会唔会好贵咧？虽则你话 呢、 這 个绝对 系嘛。 系啊，呢、這个就唔平噶啦，因为你会幻想，因为每一日咧佢有药啦，咁其实钱咧主要系嚟自嗰个药本身咯，咁、就同埋呢个系比较我哋叫 tailor made 即系话 每一个都唔同嗬，啱。 是啦，因为你要睇返小朋友或者大人啦，佢呢早先我哋会做咗个致敏嘅测试，即係究竟搵出边隻致敏原嘅元凶。咁、有啲家长就会问啦，嘩喺我哋做咗之后呢，发觉有几种或者甚至有可能好多种嘅致敏原喎。咁唔通每隻都做脱敏咩咁样，咁其实就唔会嘅。咁、我哋通常揀一隻呢係比较严重嘅致敏原。嗰啲 IgE 嘅指数呢，即係个叫做免疫球蛋白 E 同嗰、那個身體嘅敏感嘅反應係嚴重性有關咧，係、嚴重啦。再加埋咧係比較係單一性，即係其他都係好輕微，但係呢只零零舍舍犀利咧，咁、我就會針對最嚴重嗰只致命人去做咁樣咯。 我想問咧 ，Dr. Johnny 嗱，咁你頭先話要做三年啦，咁樣係咪都唔會斷尾㗎？你係唔會用呢個名稱㗎？即係三年後好咗啦，咁當然你停藥啦，咁會唔會過再過四五年又翻翻嚟嘅咧？ 就好少啦，因为讲到呢个系个终极嘅治疗啦，同埋我哋讲得话系脱敏啊嘛，即系脱离呢个敏感。咁、所以其实咧，你如果所谓九成嘅成功率系咧，即系举个例，即系科学少少啦。当你做完之后，你再去验同一只嘅致敏原嘅免疫球蛋白 E， 即系 IgE 嘅量度咧，就会系大减啦。咁、反映嘅系乜咧？就系、临床上你接触同一只嘅致敏原，譬如又有一大扎尘螨喺你身边都好啦、你都可。对佢冇乜反应，可能同佢共存咗啦，咁、样。 因为已经认识咗呢个朋友啦，佢已经唔会对佢敏感啦， 俾个地方佢住埋啦。 系啦 ，Dr. Johnny， 头先你都有讲到，你就话冇错，呢、个脱敏治疗虽然咧就系适合任何年龄人士可以去做嘅，但系有时候又会唔会觉得嘅就系，譬如可能系细个嘅时候做脱敏治疗系会好过你大个咗嘅时候你先至会做，嗰、那个效果又会唔会好啲？有冇一个咁样因人而异嘅问题嘅咧？ 系嗱，问得好。咁咧就嗱，佢唔同年龄开始咧，其实原理系一样嘅啫。不过个问题系早啲做嘅优势咧，就系因为第一，如果呢个嘢咧你预咗系一世人做一次，即系呢三年就系买咗你之后嘅时间，咁越早做就你会越早受惠啦。即系话之前嗰啲敏感反应都会系减低啦。咁而第二样嘢，即系你话每一日做咧，有时都要好恒常。咁如果係小朋友早少少做嘅時候呢，咁可能佢當譬如每晚刷牙，咁、媽咪呢就擺定嗰隻腳呢擺隔離，即係總之每日就恆常做、做完之後咁以後就可以忘記佢，咁、所以變咗就嗰個效用啊、各方面都會係理想啦。咁同埋另一樣值得一提呢，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譬如鼻敏感濕疹呢，如果喺早期即係小朋友嘅時候控制得唔好呢，舉個例淨係講濕疹啦，會搞到皮膚會厚咗啊、變色啊，或者甚至影響外觀咧，其實大家有冇留意都會影響小朋友個心理，佢會唔開心嘅，有啲會驚，覺得唔靚啊， 俾人 咁呢樣嘢都係值得考慮。 早啲處理好啲嚇，好，追求身體健康，多謝曬 Dr. Johnny 啊， 咁唔該曬 Johnny，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 你我或曾遇见，处处是重叠的线，过去在云上曾相交千遍，才再生于此碰见，结识之际挥着手去抢。在预计之外挥着手别去，谁明白冷笑的进退，难为我们流泪，人们在路途漂浮间那绝罪，但愿你可见可 OK。翻嚟十二点钟，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68%。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翻嚟嘅时间，我哋有客家婆。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先听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 零嘅区实施有限人员、有限区域、有限活动。至于未达到社会面基本清零嘅区，将会继续坚持采取全区域静态管理、全员检测筛查同全面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等防控措施。當局又指今日起至到今個星期六會採用核酸及抗原組合方式，分區開展篩查工作，調整封控、管控和防範三區範圍。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到訪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會面，強調俄方仍然希望透過談判結束與烏克蘭的衝突。普京說，俄烏早前在伊斯坦布爾的會談取得突破，但在烏方指責俄方要為布查鎮平民被殺害負責之後，談判已經脫軌，但仍然會繼續透過網上進行，希望有積極成果。普京又形容烏克蘭南部馬里烏波爾的情況複雜而悲慘，指責烏克蘭士兵在亞速鋼鐵廠以平民作為人盾，又說俄軍沒有阻止他們離開。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各區氣溫普遍上升至30度左右，預測本港天晴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熱，星期日和星期一驟雨增多，風勢頗大，氣溫稍低，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65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64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40点，升1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52.6升7.3，腾讯控股335元跌8毫，盈富基金20.16升2仙，招商银行44.25跌4.5，恒生中国企业68.68升3.8，阿里巴巴84.8跌1毫，京东集团220元升7.8，中国海洋石油10.06升2.6，汇丰控股47.95跌1.5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6，英磅是9.871，瑞士法郎8.149，澳元5.618，加元6.132，新西蘭元5.149，歐元8.3506。每百日元對港元6.14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564。日經平均指數報26335点，跌364点，港金報17760元，跌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8.14美元，賣出1898.6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佢个人完全即系 我都唔明啊！ 即系用小房人来捉你嘛？ 哦，系啊， 因为你系马老太话，如果你唔瞓觉嘅话咧，就会用呢个消防员嚟捉你啊嘛！嗯、 我哋一齐都系有少少围，点解叫消防员咧？唔系叫警察咧？ 从来唔系咁样吓， 或者阿巫婆咧咁样。 系啊， 咁所以今日咧，阿马同学咧就专登揾佢妈咪咧嚟嚟亲自解释一下。 冇错，其实本来咧，我就希望你有个回调俾翻我嘅。咁一条回调咧，我都冇见过。 唔系啊，回调我都可以做假啊嘛。 哦，咁样嘅。 系咪先？我自己签个名又。 咁而家就真真正正阿马伯母， 梗系 阿马伯母就会同你一齐倾下偈嘅。 冇错，系啦。 好，马伯母点样同我倾偈啊？Zoom 啊， 唔系佢录咗音， 录咗音， 哦，咁犀利啊！ 录音，录音， 咁阿伯阿母第一次咧就喺好多嘅街坊街里嘅见证之下咧，就同你母子对话， 系好， 哇，好温馨啊！ 咁我哋系咪要听下？ 好啊，听下，听下。 有冇特别嘢想食？ 妈， 长脚蟹咧？ 耶，我唔中意大脚蟹。 长脚蟹啊！ 长脚蟹。唉，你嗰啲蟹呀虾，我唔系好中意。 吓，你唔中意食虾蟹啊？ 一下都食翻啦，好捉得食。 咁你想食乜嘢啊？ 我都话乜都唔想食嘅。 哦，乜都唔使食啊？饭使唔使食啊？ 啊？ 使唔使食饭？ 饭啊，梗系要食噶。 净系食饭，餸使唔使啊？ 啊？ 使唔使食餸？你只是吃饭使唔使食餸？ 餸我又有个你哋买，唔系啊餸我咪食咩？ 哦，咁样。 我冬年至我都话嘅，日条两砍，日条一缩就得噶 啦。咁啊，而家得啦。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细个我哋唔瞓觉，你闹我哋啊？ 啊？ 我哋细个唔肯瞓觉，你闹我哋，你记唔记得？ 你梗系记得啦，你哋唔听话，我乜都闹过去啊！ 有冇话？ 系死仔、衰仔、乜仔、物仔嗰啲冇闹过。 点解唔闹啊？ 未曾闹过。 我哋唔瞓觉，有冇话俾啲消防员拉啊？ 乜？ 有系嘛？你有冇记错啊？俾唔瞓觉，俾警察拉定俾消防员拉啊？ 我冇噏过呢啲。 有啊，你记下。 我冇啦，冇啦。我從來都唔噏過呢啲， 有啊， 係識啊，係鬧啊，衰格噶嗰句。 你啊， 唔係， 淨係鬧衰格啊， 唔係啊， 咁衰格，咁唔瞓覺你唔係趕我哋瞓覺話有消防員嚟拉我哋咩？ 真係曬氣。 咁係咩拉我哋？阿烏啊？ 我冇噏過。 有啊，你記下。 唔知。一世人死仔、衰仔、乜仔、物仔嗰啲啊，未曬流。 哇！ 喂，其實你係咪露宿者嚟？係 啦，你點解咁嘈咧？ 你係咪瞓天橋底？喂，我而家有啲流淚啊！原來我哋一路見個光先，即係依著光先。喂，你一定係瞓天橋底。哇！嗰啲車聲大到 嘈嘅， 好嘈啊！ 拖你阿媽出街嗰度，跟住街嗰度。 同埋咧，我覺得佢頭先咧係咁屈阿伯母，伯母都話冇啦。你有嘅，你有嘅。喂，你 我求真，我問多。 人哋都話冇啦，佢最多鬧你死仔衰仔啫嘛。 唔係，佢話佢咁樣都冇鬧過啊。 咁樣都冇鬧 過。咁都冇鬧過，我從來都唔鬧佢哋嘅， 係啊， 淨係鬧你賤格，佢話 係啊係啊，淨係鬧你賤格。咁呢句好到題，鬧到好啱，好啱。 係啊，我乜都唔鬧，我淨係鬧你賤格。 係啊，佢媽早睇穿佢嘅人啊，咁樣就要咁樣鬧佢。 係 啊， 要幫我多聽阿咪嚇。 O K， 好， 你幫我多謝你媽媽。 得，好好好。 同埋咧，其實阿媽聽嘅咪唔係幾好啊，日日啲車喺度嗡嗡嗡。 咪就係咯，阿媽講嘢，但係都幾似你喎。係 啊， 係啊，啲節奏。气啊，啲节奏又好似，系啊， 你 自己唔觉嘅咩？ 唔觉嘅， 慢活人，好，希望伯母身体健康啊！ 好啦，好啦，嚟翻我哋嘅客家婆来了 咧， 咁今日因为咧就你知啦 ，DSE 有好多嘅同学仔而家都 系考试啊， 考试嘛，系咪？ 考试， 阿龙我都考试咧，今日咧就有呢一个嘅考试打气片， 哇！ 考试嘅时候嘅话咧，通常人哋会同你讲啲咩嘢噶？ 努力加油， 俾心机读书， 或者系考试成功啦， 系 嘛？甚至乎我哋喺考试嘅期间嘅话咧，其实就唔好咁紧张啦， 系啊， 職嘅話咧，冇乜所謂嘅，等等呢啲咁嘅説話係咪？又或者咧都會教下你嘅，就係話，哎呀，咁啊要考試之前嘅話，最緊要就係乜嘢啊？早啲出門口， 早啲休息， 係啦，要早啲瞓覺，等等等等，呢一啲咧都係會喺考試嘅時候咧，你屋企人會同你講嘅説話嚟嘅，係咪？你覺得最啱聽嘅係乜嘢啊？ 早唞啦，叫佢。考试啊，早唞啦你个， 你心机读书，考好啲啦。 呢个最啱听系咪？ 系啊， 定系就佢会劝你嘅，即系其实冇乜所谓嘅， 系 咪啊？一次半次嘅考试嘅成绩嘅话， 唔 能够作准嘅，系啦，等等呢啲咁嘅说话啦。仲有嘅就系话咧，朝头早咧，都有冇同你讲噶？一定要食早餐啊，等等等等，冇错， 好紧要啊。 阿龙检嘅咧，客家婆咧都喺就梯时间咧都喺降下，如果有户卡，涌然爱求。阿东遇到阿柳杰咧，讲呢啲俗话，即系话如果你屋企人系啦，有人要考试嘅话，同佢讲嘅说话啦。 今朝其实好多啊，你听神 光，好多啊， 嗰啲妈咪啊、老师啊、班主任啊，点唱俾啲同学听啊。 冇错啦，咁啊一早要出门口啦，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就系食早餐啊，要食饱饱嘅话咧，你先至会有力，同埋咧你先至运作到你个脑筋噶嘛。系啊， 肚痛 啊， 唔会个肚空啫， 肚痛啊。 其实肚饿嗰感觉都几难受。 肚饿呢个人冇力嘅。会晕噶，谂唔到嘢，同埋会瞓觉，所以咧就一定要食早餐。食早餐客家话系 sit 就餐， 哎，好嘢，三个字里面有两个都啱咗，就系 sit 就床， 床啊， 系啦 ，sit 就床，一定要食早餐， 床 系啦 ，sit 就床，好啦， 点拼啊，同学个床字 ，sit 就床，床啊，床，我都唔知你可 以点。床咯， 床咪床， 床 好啦好啦， 系啦 ，CH 音嘅床， 走床。 好啦，第二样嘢嘅话最紧要啦，考试期间嘅话咧，必定要有充足嘅睡眠，系咪？ 冇错。 你瞓唔好嘅话咧，当然个人就会牛牛斗斗啦。 一个早餐，一个瞓觉，两样嘢真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元素。 冇错，唔单止考试， 无论做乜嘢， 冇错，平时我哋做人都一定要嘅。咁啊，至于你瞓觉嘅话，你又试下客家话系 瞓觉， 全错。衰木， 衰木啊！ 衰木， 衰 木就系瞓觉啦。 咁 系啦，点 解 衰木？ 点解系木咧？ 衰木唔知点解，总之佢就系我哋喊衰木。咁如果你 系咪眼睛嗰个 木？系啦，冇错，眼睛嗰个木。 衰木 系啦。咁如果你话咧，就系要瞌眼瞓咧，有时晏昼嘅时候你可能攰嘅话，你要瞌眼瞓咧。瞌眼瞓咧又唔系瞌眼瞓，唔系咁讲嘅话，瞌独木衰。 瞌独木衰啊！ 瞌独 呢个唔好住啦，瞌唔系呢个系独木衰， 系瞌眼瞓啊， 瞌眼瞓。 哇，好难 系啦，呢个唔好学啦吓。 衰木啊， 系啦，衰 木， 舌罩唇，衰木。好啦，咁当然啦，若果你最紧要嘅话咧，个人要放轻松啲，系咪？若果你嘅人要紧张嘅话咧，好可能佢就识嘅都变咗唔识啦。所以你一定要同佢哋讲嘅就系五孝见状， 五孝见状 系啦，唔好紧张，五孝见状。呢个好难， 唔系啊，呢个 OK 啊， 又或者佢就系见状啦，好嘛？系你记得紧张就已经得噶啦。好啦，第四咯噃，第成日都讲噶啦，就系话咧，其实每一个人咧去考试嘅时候咧，都系同自己比赛嘅， 系啊， 系咪啊？总要咧就尽力就好啦，千叻超效， 千啊， 千叻 系啦，千叻超效啦，尽力就好啦， 就好点讲啊？ 超效 ，OK， 系啦， 超。 冇错，嗱咁当然啦，要考试嘅话咧，就一定咧要去温功课啦，系咪？呢样都好重要噶，系咪？咁啊，当然啦，系今日嘅话就要温听日嘅嘢咯。咁温习又点讲啊？ 温习， 差唔多温书，我哋就讲温书系啦，而去温书。好，咁啊，趁你哋喺度咧，就喺度飙紧啲音嘅时候嘅话咧，我就重复一次吓 ，sit 就餐 ，sit 就餐系食早餐。 五孝见状，千呢招孝同我去 换 书，去到第六个咯噃。最紧要一样， 对唔住老师， 系请讲。 换书系温书定温习？ 换书就系温习或者系温书都得。 梗系书啦， 唔系啊，温习都得嘛，老师。 温习都得，你最紧要温换书啊书咯， 系 系啦。 个习字点讲啊，老师？ 涉 学 涉 啦， 系啦呢个。 换书， 你唔使用硬分硬细 嘅，你 咁轻 佻嘅。 你再系咁嘅话咧，下个礼拜咧就。见你大家姐， 永耀啊！问到人摇福薄，树摇叶落，你越摇越折堕。 哦，真系 我 再 问个问题， 唔怪之你阿妈话你咩啦？好啦，第六个啦， 尖格点讲啊？ 青格， 睇你系青格啊！真系。 由头车到落尾啊！你 好啦，咁当然我哋都会到担心啦，就系譬如可能啊，若果个市场去错咗啊，或者系点样，咁啊即塞车啊，咁唔好啊嘛，系咪？所以就一定要叫你早啲出门口啦，早啲出门晓。 今日好长， 好难啊！今日你哋都学咗咁耐啦，系时候应该要升 翻噶啦。唔系咁啊，你讲老师，你讲多次啊， 早啲出门晓。 晓啊， 系啦，出门晓，得唔得？ 得。 好啦，咁当然你话喺考试嘅时候嘅话，有时咧，其实我觉得都要玩下嘅，要轻松下嘅，唔使下下咧都一定要即系温书搞到，系咪？ 成啊，老师。 咁样只要去玩下，你试下得唔得啊？讲下客家。 想玩下。 系啊，去玩下。 去欢下。 你 去欢下。 唔系，去撩下。撩下。系啦，去玩下。我哋去撩，咁即系话我哋去玩啦。撩。去撩下。 写出嚟都有个玩字咩？ 我唔知啊，即系嗰啲音就系撩。 我哋香港就系去撩下定系闹下。 系啦，咁啊去撩咯，咁啊就会问你，如果你去边度玩啊，而去拉汤撩啊，系嘛？咁就系啦，咁啦。好啦，去到第八个啦噃吓，第八个嘅就系话，其实咧唔紧要嘅，考成点嘅话咧，其实都冇乜所谓嘅，唔使咁紧张嘅，毛傻会。 茅傻 茅傻灰系啦，茅傻灰 灰 考第尾点讲啊？老师 靠天媒，靠天媒呢啲我唔讲啊！我今日打气啊，系嘛？唔讲呢啲咁嘅衰嘢。好啦，咁当然又话有时咧，希望我哋自己嗰、那个脑部都运作得好啲嘅话咧，除非你话除咗话要去撩下之外咧，其实可以做啲运动噶噃。 系啊，唔好坐住佢。 系啦，唔好成个都系咁样坐喺度噶噃，坐运通。 咦，呢个系咩嚟噶？ 系啊，做运动 哦，坐 坐运动， 坐 坐 Jordan 嘅坐，系啦，坐运动。最后尾啦，当然希望大家考试成功啦。简单啲好唔好啊？唔好四个字啦，成功， 成功， 系啦，成功。咁如果系考试成功嘅就系考试成功， 考试成功。 好， 各位 DSE 嘅考试成功， 起啦，降地校啊， 校校啊， 成功。 好啦 ，T 一则。食早餐， 食早餐， 瞓觉，睡 梦， 唔好紧张， 唔好紧张， 尽力就好， 千里超跑， 第五温书， 温书， 早啲出门口， 早啲出门口， 去玩下， 溜下， 冇所谓， 茅所会， 做运动， 坐运动， 考试成功， 考试成功， 非常好，一阵间翻嚟贴贴紧噶， 成功。 揀好香水趁发型布是转了真皮 I like 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壁连忙回 Baby on my way 火速散集闯入猎门 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越苦口， okay. 到达目的地， 哇睇唔到呢口。 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讲到。缘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Oh my， 早走的四个助手，吹水怪逼爆 lift 口。好想借过半步 Come on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Hello 天气测验都安日有靓仔咧，师兄有一只靓中嘅噃， 当 系啦， 叻仔 系啦，叻仔系咪？啊，你又话成功嘅， 先穷 善公， 善公 系叫衰衰公啊，好冇？ 衰公好似好啲，衰公好冇？ 衰公 好啦，咁啊，张张你个呢边系当好啦， 我哋百年不变嘅，我哋 好啊，非常好啊吓，我对你好有信心。第一题，做乜嘢会释放安多芬多巴胺？善公。 衰公啊你啊， 佢嗌 咗你个名， 衰公衰公，五四错，宝达，释放快乐荷尔蒙做啲乜嘢啊？我哋要去出身汗嘅。 哦，我知我知， 系， 就系呢个初冤多， 好好啊， 喂老师 咩啊？ 头先你做乜嘢要做出一身汗？你即系摆明放水。 我学你啫嘛，我学你啫嘛。我出一身汗，你都可以答噶。边个你嗌咗之后你咁识集藏啫？边个食早餐边个释放荷尔蒙啊？第二题，温拿嘅歌曲《天天为你两三餐》系胀胀。 撩下， 乜嘅？撩下。撩下咪就系玩下啦。嗱，冇错，好好啊。 你做咩学我啊？ 系啊， 你咁样好冇礼貌啊！ 系咯， 四眼同学， 我扣分噶吓，你学自己嘅同学啊！ 你个餐格系咪餐格啊？ 餐格，餐格系唔系咁嘅意思？好啦，第三个黎明嘅金句，唔好空肚做乜嘢啊？当 先就菜， 先就菜冇错，佢就话唔好空肚食早餐啊！吓，大家记住呢一样嘢咯噃。第四题 ，try your best 系 衰公， 衰公 千亿。超效 非常好正，系啦，就系尽力就好啦。第五题，有人话老人家会做啲乜嘢会减少噶？衰公， 衰木， 但系衰木瞓觉系啦。嗱，而家追得好近啊！第六题，失败乃乜嘢之母啊？当 靠星空， 星空系 我本来想偷师啊，偷师嘛，因为头先 靠星空啊， 你冇嘈。 星空咯， 第七题 佢话靠星空噶， 非自觉又 你唔好以为我就咁样放手啊！ 你唔好嘈啊！当 五校天状， 唔系唔使咁多嘢， 非自觉嘛， 非自觉又认为乜嘢大只？天状系啦，系啱嘅吓，好啊！你唔好答啊！我俾晒分佢系啦。如果大家唔想塞车嘅话，我应该要衰公唔好答啊！ 出黄牌。臭地出门口， 你而家突然间出黄牌， 点解唔系啊？ 佢出黄牌系扣多几分 嘅咩？ 冇啊， 有 人有黄牌。 当温树温树 温树，仲有咧，仲有咧， 猫傻威，猫傻威，我答埋啦，点咧？ 佢有七分， 我答埋。 你得三分， 呢个抢答啊！ 我投诉你哋。 佢而家有。 你想打电话，我一阵 你打下考试协会啊！ 佢好犀利，佢喺第七题，佢已经开始打晒下边嗰啲。 抢答，抢答，抢抢答咪讲抢答啊！ 抢答， 抢我抢答， 抢答系成功噶 吓！呢啲考嘢， 好片段人间啊！哭泣的蔷薇，下集一开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审计报告表示，康文署辖下运动场目前为使用者提供三类饮水机，包括减少喷水口受污染嘅盛水式水机、公职场饮用嘅射式水机。以及盛水和噴射兩用的水機。廚房發現，截至去年11月25個運動場合共設有99台飲水機，但是只有4台屬於最為可取的盛水式水機，有8個運動場只是設有噴射式水機。廚房建議康文署考慮加快更換噴射式水機。另外，報告又話，康文署管理25個運動場，在2022-2021年度的運作及管理費用大約是2.13億元。自2015年起，23個設有內場、草地、球場或草坪的運動場的排水及灑水系統需要優化，但是截至去年8月，分別只有3個和14個運動場已經完成地下排水管或新灑水系統的安裝工程。 報告指康文署署長同意所有建議。中大校董會通過現任校長段崇之獲續聘，任期三年，2024年1月1日起生效。校董會在昨天的會議通過有關決定，主席梁乃鵬相信在段崇智領導之下，中大將會致力推展高瞻遠矚的5年策略計劃，帶領大學再創高峰。梁乃鵬又代表大學感謝段崇智多年來的領導和服務。段崇智對獲校董會信任表示感謝，並期待繼續與大學成員攜手鞏固中大在教學、研究和創新方面的優勢，貢獻香港、國家以及全球社會。美軍導彈驅逐艦桑普森號駛經台灣海峽，中方表示堅決反對。解放軍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說，桑普森號導彈驅逐艦過航台灣海峽並公開炒作。解放軍東部戰區組織兵力全程跟監警戒。發言人批評美國頻頻實施這類挑釁行徑，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蓄意破壞台海和平穩定，表明戰區部隊隨時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桑普森號昨日通過台灣海峽，美國海軍說是符合國際法在國際水域的例行航行，展現美國對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南韓新增76,000多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連續7日少於100,000宗，再多141名患者不治，現有重症病例546宗，較前一日減少67宗。韓聯社報導，防疫部門引用多間研究機構的分析結果，預測下個月的單日確診個案將會降至40,000宗以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熱，星期日同星期一驟雨增多，風勢頗大，氣温稍低。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52点，升18点，总成交金额64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40点，升1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52.4，升7.1；腾讯控股335蚊，跌8毫；盈富基金20.14，冇升跌；招商银行44.25，跌4.5；恒生中国企业68.68，升3.8；阿里巴巴84.65，跌2.5；京东集团220.2，升8蚊；中国海洋石油10.02，升2.2；汇丰控股47.9，跌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27.73，瑞士法郎0.964，加元1.279，人民幣6.557，英磅對美元1.258，歐元對美元1.064，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57。日經平均指數報26,322點，跌377點，港金報17,760蚊，跌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7.54美元，賣出1,898.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哭泣的蔷薇，下集。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一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 我是蔚蓝，今年25岁，是广州最红的歌星，拥有名同利。不过在感情方面依然都是空白一片。而一直在我身边就只有18岁的妹妹。她不论样貌身材都比我出众，同时拥有好好的声线。如果我给她搭台板，我相信她绝对可以在演艺界有一番成就，甚至超越我。可惜在我入行的时候经历太多的黑暗奸诈，我甚至牺牲我的肉体去换取演出的机会，目的是赚多些钱，希望个妹可以读多些书，不用步我后尘。可惜妹妹完全不喜欢读书，她跟我一样很喜欢幕前的演出，她苦苦哀求我才答应她跟我一起演出。妹啊，不是家姐自私不给机会你，而是我知道这一行是一个大染缸，把持不住很容易误入歧途的。 喂，兰姐啊，电影公司咧催我啊，问你考虑成点啊？ 佢哋真系唔肯改用我咩？你试下再同佢讲啊！演出酬劳方面，我仲可以减啲噶。 喂，兰姐啊，都话唔系钱嘅问题啊，系个老板认为你细妹更加合适啊。 点会呢？我做咗呢行咁耐，观众又咁多，我系应该会更有卖座嘅保证噶嘛。 哎呀，喂，兰姐啊，就系因为你今年廿几岁啊，嗰啲认为你老啦，你细妹得18，做最即系最 最乜嘢？ 我唔识讲啊。 咁唔好讲啦，我明嘅。 咁即系点啊？ 俾佢拍电影都得，不过所有合同要由我签。 得啊，冇问题冇问题，只要你答应，万大事有商量，唔该晒。 姐，多谢你俾机会我试啊！ 你大个女噶啦，有啲嘢我俾你自己揸主意。我希望你第日唔好后悔你今日决定。 嗯，放心啦，家姐，我应承你，我会争气嘅，我唔会令你失望噶。 你以后就叫长眉啦。 嗯，点解啊？ 喂，长眉呢个名字好啊，好啊，好啊，快啲多谢家姐啦。 哦，多谢家姐。 阿财，阿财啊！ 啊，点啊，慧兰姐？ 点解呢一轮好似少咗人嚟捧场嘅？ 唔会，今晚你睇下，冇咩位剩啊都。 诶，全部都系细台，唔够虚撼啊。 哦， 不如咁啦，过两晚你帮我请司令部嗰啲高官过嚟，你话我请佢哋饮酒啊？ 我都好、啊，不过 咩啊？ 啊，如果啊长尾一齐咧，咁啊最好啦。 长尾系。他去了上海成大半个月，套电影拍成点啊？ 哇，好顺利啊！听讲后日翻啊，到时咧我再安排司令部，仲有巡捕房嗰啲大人物一齐嚟捧你哋场，好冇？ 我哋 系啊，如果你同长尾一齐唱咧，一定有噱头，一定够虚撼啊！ 唔通真系长江后浪推前浪？阿财。就照你的意思安排。 你为什么偷偷又摸摸你呀、啊？偷偷摸摸跟人去拍拖？你瞒着我呀，你躲着我呀，偏偏你又遇到我，难道你还不认错？什么叫做偷偷又摸摸呀？偷偷摸摸难道就算错？你自己想呀，你自己说呀，你要不是去拍拖，怎么你会遇到我？ 多谢，多谢晒呀！ 啊，慧兰姐，你翻入后台休息下先啊 吓。哦，阿财啊。帮我好好睇住长眉， 得啦得啦得啦，长眉快啲去补妆，然后同啲记者朋友倾下偈。 哦，好好好。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喺上海拍戏辛唔辛苦啊？其实都唔系好辛苦嘅啫，因为导演同男主角咧都好照顾我。咩话？男主角追我？哎呀，冇啲咁嘅事啊！我啱啱先入行，我只会花更加多时间喺我嘅事业方面。仲有啊，家姐俾咗好多好多支持同埋鼓励我噶，我唔想令佢失望啊！系咧，记者朋友，迟啲我同家姐会一齐出唱片噶，你哋记得要多多支持啊！吓，多谢你哋啊！ 慧兰啊，谂紧咩啊？唔开心？ 唔系啊。 其实如果长眉红到嘅，你会唔会？ 未得，未够火候，有排都未得。 其实而家啲人咧越嚟越中意去嗰啲咩电影院睇电影。不如呢， 我头好痛，唔讲住，我想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吓。唉，你个头痛咁耐，我都同你讲去医院揾个医生，好好检查下，休息一下。不如咁啦，我同你落香港好唔好？ 同你去香港？ 话时话，我哋都唔细啦，要经历咁多离离合合，不如我哋落香港结婚啦。 唔得。长眉仲细，好多嘢包括人情世故都唔识，我要喺度睇实佢。 何必啫？唔使啦，系时候放手噶啦。 早边个咁嘈啊？长尾， 早晨啊，家 姐， 你做乜嘢啊？ 电影公司老板呢，响江边有间别墅啊，佢想我搬过嗰边。 做咩要搬啊？住得好地地，做咩要搬啊？ 我迟啲有两部电影要拍，仲要灌一张唱片添。啲工作时间日夜颠倒，我唔想影响到你啊！我怕你个头痛。 唔得，唔准搬！你即刻摆好啲嘢。 家 姐， 唔使讲，即刻放好晒啲嘢。你啊，越嚟越放肆啦！你唔好以为自己真系红透半边天，你好架势啊！个世界好大噶，你依家未及我当年最红嘅时候嘅一半。你听我讲，即刻放翻啲嘢入房。 对唔住啊，家 姐，我知道你锡我，关心我。不过我真系好想自己试下走一条属于自己嘅路啊！ 咁你想点啊？ 楼下有部车等紧我。 长眉，我话俾你知，你一踏出你个门口，以后就唔好翻转头。 家 姐啊， 你乖啦，听我讲，放低啲嘢，翻入房。 家 姐，对唔住，再见。 长眉。 慧兰，你冇事啊嘛？你见点啊？ 你喺边度啊？ 呢度，呢度省医院咯。 我点解会喺度噶？ 唉，你唔记得啊？你喺百老汇演出嘅时候，突然之间成日噼啪咁样晕咗喺度啊！唉，都系我害咗你。医生话你吸食过量鸦片。唉，我真系唔知讲咩。 怪得边个？有冇通知长眉？ 我找不到他啊！ 他最近点？ 好忙咯，呢半年我都冇咩佢嘅消息。不过如果你真系想见他，我托人带个口信叫他嚟啦，好唔好？ 唔使，要翻嚟嘅，他一定识路翻嚟。 唔系嘅，唔紧要啦，反正我都系要找下他嘅。 你找他？点解啊？ 我答应了电影公司帮他写一个电影剧本啊。 你懂写电影剧本的吗？ 唉，不懂的，都要试的啦。我上次就说了，现在的人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那这半年我就试试学一下人写那些什么电影剧本咯。 给我看看。 那个剧本是我帮电影公司写，给你看好像不太好啊。 心哥，给我看看。我求下你， 你轻轻立一立好啦吓，嗱，我喺身边嗱，系啊。 蝴蝶梦，个气鬼好吸引啊！ 好啦，我赶时间，你俾飞啊，我俾翻。 森哥 啊， 系咪长眉做女主角噶？ 系，演一个仙女，后来遇上个穷书生。哎呀，都系唔好讲咁多，暂时唔讲得住啊。 但系个仙女好难演噶，森哥啊， 啊 有冇第二女主角，又或者系女配角咁啊？ 嗱，我知道你想讲乜，不过呢啲系电影公司决定，我写稿噶咋，我唔系决定吓。 森哥，帮下我。 哎呀，慧兰啊，你知唔知道我而家写本剧本好吃力？我真系劳心又劳力，我揸支笔有时都好攰啊。你唔好俾压力我啦。 森哥， 吓、啊， 咁我点啊？唔通我一生就咁就完？ 咁又唔系，但系，哎呀，我都好后悔食大烟，我真系累咗你。你睇下你而家个面色，你睇下你，唉，我唔知讲乜嘢。 我唔使你可怜我，你走。 你冷静啲嗱，你小心啲吓，我夜啲再嚟睇你吓。 呢两年，长眉喺电影圈发展得好好。我都好等佢高兴，加上我才帮我睇实佢，我好放心。长眉，努力啊！ 森哥啊， 嗯， 老板好喜欢你个剧本， 系咩？咁就好啦，咁我要俾心机写好啲。 系。 系咧，家姐佢最近点啊？ 唉，你家姐身体越嚟越差，早两日仲突然间晕低，入咗医院啊！ 咁点解你唔一早话俾我知啊？你快啲带我睇下佢啦！ 你而家发展得咁好，你惊唔惊又俾人影又做文章啊？嗰啲咁样啊？ 我一世人系得呢个家姐噶咋，我系唔可以俾佢有事噶。沈哥，你带我见佢啦。 唉，好啦好啦。 家姐，家姐系我啊， 长尾，系你啊。 对唔住啊，我而家先嚟睇你，你见点啊？ 家姐冇用啊。家姐睇唔到你， 喂，唔好乱咁讲嘢。你见辛苦就唔好出声啦。 如果我再唔出声，我惊我冇机会讲。你知唔知我点解要帮你改个艺名，叫做长尾啊？ 点解嘅？ 长尾系一种好特别嘅花，无论环境几咁恶劣，甚至好冻嘅天气，仍然可以生长。一样可以开得好灿烂，你明唔明啊？ 明，我明啊。 心哥帮你写嗰套蝴蝶梦，你一定要俾心机演啊，知道吗？ 知道啊，家姐。我同导演讲咗噶啦，电影首主题曲交俾你唱，好唔好啊？ 好，不过我惊我挨唔到啊。 家姐啊，你一定得噶，你会帮我噶嘛？ 长尾，你大个女噶啦，唔使家姐帮噶啦。 家姐唔好咁样，我求下你应承我啊，同我翻去百老汇一齐唱《蝴蝶梦》嘅主题曲啊！ 当音乐响起，我拖住长尾踏出舞台，台下嘅掌声雷动，我感觉到系为长尾送上。我看着他充满自信地走出舞台中间，拿起个米高峰。我知道这个舞台是属于他，我是时候要退下来。 分不出是泪是雨，泪和雨一起流溢，一起雨中分离，泪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 谂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咧？ 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啦，送上咗呢个哭一的蔷薇嘅下集啊，咁、马老师嘅作品啦，马老师写好多咧啲古色古香嗰啲， 你好中意文初噶、我觉得。同埋山區嘅人要去到城市度打工， 冇錯冇錯， 呢啲都係你先寫到， 即係佢先寫到嘅， 真係好嘢！ 大家 多多嘗試， 多多支持， 多多嘗試。 而聽日星期四咧，就有呢一個嘅叫做愛好系列， 冇錯，哇，犀利犀利！ 我哋使唔使預先預告大家，等佢哋可以 諗下， 好唔好 啊？ 好啦，聽日就係有地方名嘅歌曲。 哇！你可唔可以出啲？位俾我，让啲位俾我， 咩叫出啲位俾你啊？ 俾你即系唔好播你啲歌，播我哋歌得唔得？ 咩啊？ 唔可以咁 啊！哦，即系你买个 quota 系 咪？ 系啊， 喂，好嗱，俾啲时间啦，有啲特别嘅信息同大家分享。元朗374山发射站同埋南丫岛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啊，一点至两点，即系稍后啦。本台 FM 95.6及九 FM 96咧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 ，FM 95.6同埋 FM 96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嗯， 好啦，差唔多噶啦， 冇错， 交俾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听日10点吓，继续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好、okay? 一於系咁话， 好啦，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